上出现好惨别好笑，整个玩笑。人生就像是个受伤中药，最需要出其不意的花刀，让眼泪交织哄堂的大笑，要坏掉也要光荣的坏掉，管他的坏就坏掉，谁不会弯腰弯腰，命运偶尔也会好好笑，我不会鬼后鬼叫，顶多是弯腰弯腰，就算搞笑我也绝对不招扰。是谁的无理取笑，无论如何我不计较，只想越高越弯的下腰，越能弯腰。人生就像是连续剧预告，最需要排山倒海的重要，可最后结局感人到炸掉，更需要知情苦命到荒谬，管他的坏掉坏掉，谁不会弯腰弯腰，鬼叫不过是弯腰弯腰，就算搞笑我也绝对不求饶。害怕再难登记太无聊，就算是